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作者邓一光，由刘继红朗诵。 就在关山林下达战斗命令的同时，白崇禧也向自己的副官口述了他的战斗命令。命令说，明日晨令七军171师、172师、236师全部向青树坪反击，171从正面攻击，172、236从两侧迂回。电告广州，派一中队空军来助战，必欲将林匪的这个师全部吃掉。与此同时，在武汉的四野司令部作战室里，四野司令员林彪、参谋长萧克正在等待来自青树坪方面的消息。他们很清楚，白崇禧在那里是一个主力军，而附近地区没有我方的其他兵力布置，双方兵力悬殊太大，这一仗要是打开了，九军必输无疑。林彪站在地图前眯眼凝思，等待着参谋人员送来的战况报告。萧克在一旁急得直搓手，他说，明知骨头太硬，为什么不知进退呢？如果七军今天行动，可就撤不下来了。林彪开口说，不能等白崇禧的冲锋号响了，立刻命令九师撤出战斗，退回永丰一带集结待命，令145师马上出发前去接应，41军、45军各派一个师朝永丰方向运动。搞什么名堂？九师为什么对我们的电视置之不理呢？这个师的师长是谁呀？我怎么一时想不起这个笨蛋了？萧克看了看林彪，没有说什么，立刻进入通讯室吩咐发电报。萧克知道，一向沉得住气的林彪今天为什么会这么烦躁？伊沙战役中，部队出现了不少失误，但那只是放虎归山。如今可不同了，是老虎下山咬人。白崇禧的部队能打仗，与四野接住后，顶多被拔下了几根胡须。要是九师被吃掉了，不单单是一场局部的败仗，连四野的英名也将被玷污掉了。青树坪的战斗已经打了2天2夜了，双方都投入了全部的兵力，战斗打得异常激烈，一时相持不下。关山林是与上面完全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打这一仗的。九师的电台出了故障，报务员换了一台，频率怎么也调不好，2天2夜之内没有收到上面任何消息。实际上这2天2夜里，天空之中自始至终 游动着焦灼的、几乎快要吐血的电波。夜丝一遍遍电摧兵团，兵团一遍遍电摧军旅，军旅一遍遍电摧关山林。而关山林却是个聋子，什么也不知道。后来，一份兵团转野司的急电放到了军长面前，急电如下：每隔半小时，给九师重复发一电。后来，又加上：如不撤出，军法处置。给145发电，速去接应。军长看了电报，痛苦地闭上眼睛，他想他这个军长恐怕要当不成了。然而关山林对这些情况一概不知，他此刻已经打红了眼，他这个时候仍然陷在一种错误的判断之中，甚至不知道对方是三倍于他的一个军，而且是桂系的王牌主力军。他只是一味固执地认为他咬住的是一块肥肉，他唯一想做的就是把这块肥肉一滴油也不剩的一口吞掉，补补身子骨，就算他吃不下也得把这块肥肉咬住，等友军赶到再把这块肥肉分而享之。关山林就是这么想的，想得如此轻松，想得如此单纯。他甚至还为越来越激化的战斗感到侥幸。他认为七军逐渐增加的兵力是对手孤注一掷的决一死战，战斗越激烈就预示着自己吹总攻冲锋号的时间越近。九师和七军在青树坪方圆几公里的几个山包上你来我往，展开了拉锯战。九师一个冲锋把七军打下去了，夺下一个山头，七军又一个冲锋把九师打下去，夺回这个山头。直到第二天下午，九师开始显出劣势，将兵力退缩到几个互为连环的山包上，据地抵抗七军的激烈攻击。然而进攻一浪高一浪，攻击一方以整营整团的兵力发起冲锋，守军则以牙还牙，宁死不后退。到第三天拂晓，这种对峙的阵地战还在继续着。第三天的太阳和前两天一样大，一样烈，但显示出的酷热却与往日不同。山头的树木和小草在太阳一出来的一刹那间就枯萎了，冒着黑色的青烟。山下有一条小河，刚才还在波光闪烁的流淌，顷刻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河底皲裂的卵石和枯柴似的鱼竿。空气中有一种令人窒息的浊闷。一只红颈蓝翎的杜鹃从那里飞过，一眨眼就被烤化了，连抽搐也没有，便化作了一捧灰烬，洋洋洒洒地落在了地上。关山林突然发现情况有些异样，天一亮，敌方的火力骤然强了许多，半小时之内，九师的阵地上至少落下了2000发炮弹，而且有相当数量的是重炮。关山林凭着炮弹呼啸的声音和弹着点的准确度，判断出这些炮弹来自于好几个炮兵阵地，这些炮兵阵地离自己都不远。关山林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他开始感觉到舌尖有一股胆囊的苦涩。他叫袁正芳去看看电台是否修复好了，回答说电台没有修好。关山林皱着眉头说，派两个人骑马回永丰问问情况。派去永丰的人刚走，电台修好了，立刻和军部联系，这才知道他们所处的险恶之境。关山林倒抽了一口冷气，目光中立刻弥漫起一层冰冷的云雾。袁正芳着急地说，师长撤吧。武进水也说，老关，情况不妙啊，人家是设了套子让我们钻，这里打了两天两夜，该迂回的迂回了，就等着包我们的饺子了，再不撤就晚了。关山林知道自己算计错了，悔恨难当，一副钢牙咬得直落铁血。他知道现在不是说愧的时候，他跺了跺脚说，撤。可是等他说撤的时候，天际边传来滚滚雷声，不一刻，十几架 B-17 轰炸机飞临阵地上空，拉屎似的扔下一串串炸弹，阵地立刻倒浆似的烂了。部队惊慌了一阵，脱下阵地设法躲避炸弹，刚把部队撤下来，雨点般的排炮又接踵而至，天上飞机炸，地上大炮轰。侦察兵又报消息说，两翼各有两个团的兵力正朝这边压来，走是不可能了，此时走无疑自取灭亡，只能等到天黑再伺机撤退。关山林这个时候反倒是冷静得很，他说，打吧，今天看来只有拼了，人家盛情挽留嘛。老袁，通知部队拉上阵地，陪咱们的对手练一回，告诉各部队与阵地共存亡。这无疑是四野南下之后最壮烈的一仗，十来个小时中，九师顽强顶住了天上飞机、地下大炮的轰炸和来自三方面的数十次进攻。七军以整营整团的兵力发起冲锋，九师前沿阵地的部队也是整排整连的打光，阵地被一批又一批炮弹掀得翻来覆去，完全看不出本来面目了。每一个被争夺的山头都变成了一片火海，阵地上尸首遍地，汽油弹将那些尸首烧得吱吱的直冒黄油，烧得熟烫了，鼓胀的肚子就冰冰邦邦的轰然炸开。九师的师首长全部下到各团督战，关山林所在的十二团是最前沿的阵地，在这里七军的攻击最猛烈，伤亡也最惨重。品字形阵地的最前沿是121高地，十二团一营一连守在这儿，打得只剩下了九个人。关山林要一营营长亲自带一个连支援这里，一营长带着连队赶到时，正遇到七军发动一次新的冲锋，七军的士兵潮水般的往高地冲来，一营长当即命令部队打反击，先扔了一批手榴弹，战士们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红着眼向山下的敌人压去，一直把敌人压到山脚下。中午时分，六架 B-17 轰炸机再次飞抵121高地上空，轮番低空轰炸。飞机飞走之后，高地上的浓烟久久没有消散，紧接着又是地面炮火的猛轰，七军一下子组织了三个营的兵力朝121高地 发起了进攻。下午20左右，121高地上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肉搏战。将近一个团的七军士兵涌上了121，与不足200人的90士兵厮杀作一队。对手之间离得太近，枪炮完全失去了作用，枪声停止了，人们搂在一起，用刺刀，用拳头，用牙齿拼死搏击。七军的士兵大约是5-6个对付九师的一个人，把九师的士兵压在身下，把他撕裂成碎片。九师的士兵在绝望之中纷纷拉响身上的手榴弹，121高地上霎时间升腾起一朵朵美丽的火光。一小时之后，121高地终于失守，守军全部壮烈牺牲。关山林在团指挥所看得真切，他哑着嗓子对12团团长屈高阳说，立刻组织反击，把121高地给我夺回来。屈高阳哽咽着说，部队伤亡太大了，是不是把部队推到二线上，121就不要了。关山林红了眼，不行，必须夺回来。121丢了，我们所有的阵地就成了一条线，到时对方想打我腰子，打我屁股，都由他了。必须把他夺回来，一分钟不能等。屈高阳领命组织团预备队打反击，连团部的通讯员、炊事员都组织起来了。关山林通过电话下令全师的炮火向121高地射击，射击一停，反击的队伍就呐喊着往上冲。七军占领121高地的部队尚未站稳脚跟，被一阵狂轰滥炸，又一阵泼命式的冲锋，大部消灭在121高地上，剩下不多的撤了下去。关山林在望远镜里看见自己的部队上去了，放下望远镜，啐了一口牙血说，妈了个巴子，你也知道我的厉害了，我要是有你那个兵力，你那火气，什么样的山头我攻不下来。关山林这么说，九师的阵地并没有从困境中解脱出来。打了3天3夜，七军也有些燥了，冲锋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凶狠，甚至采用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同归于尽的炮灰战术。他们先组织敢死队往九师的阵地上攻，在双方士兵进行肉搏战的时候，炮兵阵地就瞄准人群开火，将九师和七军士兵一块儿炸上天，然后二梯队再冲上去占领阵地。九师的阵地就这么不断的失守。关山林从来没有打过这么艰难、这么失去理智的仗。当他看到九师的战士在自己火海一片的阵地上挺着刺刀杀入冲上前来的敌群时，当他看到双方的士兵一块儿被啾啾飞临的炮弹炸得飞上天时，他的暴眼中同时闪烁着火光和泪水，他的嘴里和鼻孔里堵满了被炮弹掀起的黑色焦土。有一段时间，他忽然像是自己被击中了似的，一句话也不说，无力地站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阵地一处处失守，焦土上更易大起。 平时脾气温和的袁正芳，从十四团阵地上打来电话。袁正芳在电话里大喊大叫，并且大骂身边的人。袁正芳说：“师长，我的面前至少有一个师的敌人，我已经打退了敌人的37次进攻，伤亡太重，我快支持不住了。”关山林什么也没说，默默地放下电话。一发炮弹在附近爆炸，掀起的泥土落了他一身，他一动没动。半晌，他叫过通讯主任，口授了一份命令：全师指战员，师长下团，团长下营，营长下连，连长下排，排长下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战斗位置是阵地的最前沿，全师即便战至最后一个人，也要把阵地踩在脚下。关山林平静地吐出最后一个字，然后转身，一只大手朝后面的邵月伸过去。邵月知道这是最后的时刻了，默默地也不说话，将一只填满弹匣的汤姆式冲锋枪递给了关山林。关山林提着冲锋枪大步朝121高地走去。这时不断有呼啸的炮弹在关山林的身边爆炸，弹片擦身而过，将他的军衣切割得丝丝缕缕，他的橡胶鞋被焦灼的土地烫掉了底儿，只剩下一对套在脚脖子上的鞋帮，他却毫不在乎，赤着脚丫子步履坚定地向枪林弹雨的深处走去。他的巨大的头颅开始冒着青烟，他的身体开始渐渐发红，越来越红，以至于全身的军装都被迅速地烤焦，化成灰烬，一片片地掉落下来。121高地已经被打成了地狱，高地上除了仍在互相撕咬的那些疯狂的士兵，已经没有了任何绿色和生命，因为炮弹早已经将高地上的每一寸土地都炸得虚土三尺，架不住机枪了。那些红了眼的士兵们就把他们的同伴的尸体拖过来，堆成两尺高的掩体，趴在上面拼命的射击。关山林一上121高地，什么话都没说，搂着冲锋枪便开了火。他脚下躺着的一名被炸开了胸膛的小战士，他记得他是在金门攻坚战之后才入伍的，行军的时候还因为脚上打了炮拽过他的马尾。现在他死了，年轻的目光仍然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天空。关山林伸出一只被战火烤焦了的巴掌，轻轻地抚去小战士脸上的泥土，将一张包机枪子弹的油纸盖在小战士的脸上，然后继续射击。关山林几乎是一口气就打光了匣子里的所有子弹，他将手中空了弹匣的冲锋枪丢在地上，俯身拾起一挺机关枪继续扫射。对关山林来说，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战争的技术可讲，战略和战术此刻已经完全失去了意义，现在只剩下一件事，把自己化成一块石头钉在121高地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作者邓一光，由刘继红朗诵。 太阳在剧烈的痉挛中跌落在山下的空河谷里去了。青树坪一带直到第二天黎明时分都是烟红一片。子夜时分，九师拼死打开一个缺口，朝永丰撤退。同样伤亡惨重的七军没有追击，九师的撤退寂寞无声。幺四五师在永丰接应了伤痕累累的九师。幺四五师知道九师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吃饭了，立刻架起大锅，将全师半数干粮袋丢进锅里煮，煮得米香弥漫。等幺四五师把做好的饭送到九师集合地时，却见全师的官兵都东倒西歪地睡着了。他们躺在那里，浑身的硝烟，面如烤炭，呼吸消失，心跳停止，怎么叫也叫不醒。全师唯一没有睡的只有师长关山林，他盘腿坐在一个生满青苔的盘碾上，腰背挺直，目视前方，一动不动地坐了半天。他那个样子让幺四五师所有的人都不敢走近他。实际上关山林并没有在青树坪战役之后失去他对九师的指挥权，虽然他向军里坦白承认在战斗打响之前他就收到了那份不得盲目前进的电报，但是不知道是军长根本就没有把这事儿向兵团和野司汇报，还是兵团和野司体恤打得太苦的九师，在处理意见上装了马虎。总之关山林还是当着他的九师师长。九师后来甚至还参加了横堡叠血战和广西围歼战，一路打了半个南中国。只是在这之后九师再没有被重用过，凡遇大战九师一律被充作预备队，坐在后面一边晒太阳一边听前方的枪炮声。青树坪战役九师伤亡三千，动了元气，部队的情绪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缓过劲儿来，不安排这样的部队去啃硬骨头合情合理。关山林对这样的安排始终没有表示意见，他不说话甚至也不发脾气。只有一次四爷在北流县打桂系七军的时候，九师再度充当看客，袁正方气鼓鼓地说，七军磕了咱们的牙，军长又不是不知道，不让咱们打别人，七军总应该让咱们报着一箭之仇吧，这也欺人太甚了。这时候 关山林正站在一棵荔枝树下，看着一对对红须蚂蚁忙上忙下的吃蚜虫。关山林听着袁正芳的话，半晌叹了口气，沉沉地说：唉，败军之将何延勇，是我折损了旧事啊。吴进水在一旁看了关山林一眼，想说什么终究没说。只有吴进水明白关山林，虽然关山林从来不说什么，但是吴进水知道他的心时时都在疼得淌血，他的耻辱浓得化解不开，他的仇恨积郁得无处发泄。白天一言不发的他，在夜晚的睡梦里却高声大骂，切齿的时常从梦里坐起来。后来吴进水调任军政治部主任，赴任之前，吴进水和关山林已久话别。吴进水好几次都想把话说出来，让关山林解了心里的疼痛，然而他欲言又止，能说什么呢？对关山林这样的军人，任何开脱和安慰都是一剂砒霜，能把他的荣誉感再度旧创迸发，七孔淌血。吴进水只有和关山林碰酒，两个人一碗接一碗的喝，话还是关山林先说了起来。这时候关山林已经有些醉意了，他的眼睛盯着酒碗不看吴进水。他说：老吴啊，记着酒诗啊，到了军里别的关照咱不需要，只求给酒诗一个雪耻的机会。吴进水也盯着酒碗不看关山林，他知道这个时候的关山林会有怎样的泪眼。吴进水的喉咙有些发颤，他在心里仰天长叹道：伙计啊，伙计，你是真吃了还是怎么的？你就看不出来，就算上面不计酒诗的过了，给酒师一个机会，让酒师见回一个面子，如今仗打到这个份上，还有多少机会留给你呢？在今后可就是太平天下了呀。1949年末，华中南五省全境解放，四野百万大军已无大仗可打了。九师此时已习惯了无所事事，很多干部战士在几个月的消闲时间里都学会了识字认数，甚至学到了一手漂亮的女工。关山林在这个时候接到了去南京武陵宿中学习的命令。关山林离开九师的时候没有留下什么话，他登上了送他到南京去的吉普车，嗓音低哑地对开车的战士说了一声：走吧。他的目光始终盯着前面的道路，甚至没有转过头来向送行的师部的几位首长和他的警卫员勤务兵们招招手。关山林是在长沙得知乌云的下落的，并且知道他已经有了一个儿子。关山林当下改变行程， 搭了一辆军车赶往武汉。当关山林风尘仆仆出现在乌云面前的时候，乌云喜出望外地惊叫了一声，拿拳头堵住了自己的嘴。好半天，他才从一阵支撑不住的眩晕中平定下来。关山林当天并没有看到他的儿子，儿子被乌云寄养在武昌的一个纱厂工人家里。那个纱厂工人家有一个女儿是乌云的同事，乌云把孩子放在他家里，由他做家庭妇女的母亲照顾。乌云每隔十天半个月过江去看望一下，他把自己的菜金节省了一大半，设法换成现金给同事的母亲做补贴，有时候也托熟人弄点奶粉和麦乳之类的食品。关山林因为不能当天见到自己的儿子，显得有些烦躁不安，但是很快他就把热情转移到了乌云身上。关山林呆呆地盯着乌云说： 呵呵，你长胖了。 乌云的脸红了，把自己的目光移到别处。乌云其实一点儿也不胖，他还是那么苗条，他的腰肢游刃有力，两腿修长，生过孩子之后，他的皮肤越发显得白皙富有弹性，剪成齐耳的短发乌黑油亮，闪着光泽。也许是孩子的出生给了他一种召唤，一种鼓舞，他是有些丰腴了，所以关山林才说他胖了。乌云现在在军管会工作，乌云带着关山林到食堂去吃饭。食堂原来是一间仓库，有一些陈旧的木头箱子可以让大伙儿坐下来。乌云去窗口端来两大碗菜饭，饭是馒头，菜是粉条烩小白菜。关山林真是饿极了，大口地吃着，把菜汁儿都滴得到处都是。乌云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关山林看，他觉得关山林是瘦了，脸颊上的肉很紧，露出很明显的颧骨和下壳，但是依然显得那么结实，举手投足富有弹性和力量，而且他是那么高大魁梧，比身边所有的人都引人注目。乌云觉得关山林吃饭的那副专注劲儿令人着迷，他当然还是他所见过的男人中最有吸引力的。乌云的目光落在关山林的脸上，在那里颤抖着停留了很长时间，终于没有忍住，伸出手去摸了摸他脸颊上的一块丑陋的伤疤。关山林停下了往嘴里填馒头的动作，抬起头来咧开嘴笑了笑， 这样更威风是吗？ 乌云没有说话，缩回手，心里一阵酸楚。过了好一会儿，他才问：这是在哪儿落下的？关山林又笑了笑，他认真地偏着头仔细地想，可是没有想起来。他很抱歉地看着乌云说： 记不得了，大概是信阳那一扎，或者不是，是在阳朔。 说完他又埋下头去对付饭盒里剩下的那些汤汤水水。乌云始终没有向碗里伸一筷子，他就那么看着他，直到关山林心满意足地把两盒饭菜席卷一空。关山林吃完之后用手把嘴一抹说： 走 咱们走吧。 去哪儿啊？ 关山林把眼睛瞪得大大的。 什么去哪儿啊？当然去看咱们的儿子。 乌云头一次笑了，把嘴掩着，以免关山林害臊。 你怎么忘了？不是说好了吗？咱们明天才能过江。 关山林扣了扣脑袋，不好意思地说： 你看我怎么一下子就给忘了呢？ 第二天，关山林和乌云去看儿子。见到儿子，关山林第一眼就喜欢上了那个小家伙。关山林吃惊地喊着： 哎呀，这是我的儿子吗？ 他喊着大步地走过来，把那个在床上爬动的胖乎乎的男孩抱在手上，高高地举起来，入迷地打量着他。 孩子被举到空中，很兴奋，咯咯地笑着，手舞足蹈。 关山林也乐得不得了，不停地哈哈大笑。关山林问乌云给儿子取了个什么名字，乌云告诉他说叫关路阳，因为他怀着他的时候，最后几个月整天在太阳下面洗东西，而且差一点把他生在路上。 关山林想了想说： 哎，这名字不错，嘿，响亮。 但是关山林在这之后并不叫儿子的名，他叫他小东西。他老说： 哎，小东西，你叫我呀，叫我爸爸。 过了一会儿又说： 小东西，走几步，哎，走几步路给我看看。你走啊，来，一二一，听我的口令走啊。 关山林快乐地躺在床上，把儿子抱在身上骑着他，让儿子踩着他的肚子和大鼻子在他的身上爬来爬去。当孩子肥嘟嘟的光脚丫弄痒了他的时候，关山林快活地哈哈大笑，他自己那个样子就像一个孩子似的。 这时候乌云依在门边看着他们父子俩疯闹，其实不是父子俩在疯闹，那孩子根本还不会疯，完全是他的爹在那里连叫带喊。 乌云的脸上浮现出一种安静的微笑，有时候他忍不住地说： 哎呀，你小心点儿，别弄疼了孩子。 但更多的时候他什么也不说，他觉得他眼前的这幅画真是太好了。 倒是沙场女工的母亲有些担心，那个老太太姓何，乌云叫她何妈妈。何妈妈在床前颠来颠去，不放心的连声地对关山林说： 哎呀，你会吓着宝宝的，你会吓着宝宝的。 关山林谁也不听，依然和孩子滚来滚去地疯着。关山林疯够了以后就爬起来，把孩子放在自己的大手上，让他摇摇晃晃地站着，一只手举着他在屋里走了好几圈，开心得不得了。 关山林和何妈妈的关系也处理得很融洽，他把孩子夹在胳肢窝里，靠着何妈妈坐下。他问 何妈妈：你把小东西养得这么肥，你是拿什么喂他的？ 何妈妈得意得不得了，乐得嘴都合不拢。何妈妈神秘而又严肃地小声对关山林说： 你想也想不到我是怎么养他的， 我给孩子啊喂洋芋，喂红薯， 你说他吃了这些东西能不胖吗？ 老太太也很喜欢热情魁梧富有动感的关山林，在厨房做菜的时候，他小声地对乌云说， 我看得出来他是个大好人，嘿嘿，他心眼善良，一点架子也没有，他很有力气，是不？ 乌云心里想， 是啊，他真的很有力气，他搂人的时候能把人的骨头都搂碎。 何妈妈后来又好奇地问， 哎，他是师长，这师长是多大的官儿啊，能管几百兵吧？ 乌云说，何妈妈不是几百，是上万呢。何妈妈听完之后惊得目瞪口呆，过后好长时间不自在，他再看到关山林的时候只拿眼角怯怯地看他，话却不敢说了。倒是关山林觉出了有什么蹊跷，他问， 何妈妈，你怎么了？怎么老躲着我呀？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哎，我要做错了什么，你拿你的大巴掌扇我的屁股，你尽管使劲的扇。 连乌云都被关山林的认真劲儿逗得喷了饭，何妈妈也松弛了，不再拘谨，只是称呼时她不再随着乌云叫关山林老关，而只肯叫他关同志。吃完饭，关山林带着乌云和孩子上街去逛，两个人换了便服，关山林把小东西抱在怀里，后来又拖在肩上，小东西一路上咿咿呀呀，使关山林精神劲十足。乌云开始的时候紧傍着关山林走，后来他就把手悄悄地掺进关山林的手臂里，为此脸红心跳了好一阵。但是当乌云发现关山林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而他的注意力只有他肩头的小东西的时候，乌云才松了口气，他让自己和关山林靠得更近一些。一个高大魁梧的男人，肩上扛着一个手臂舞动的婴儿，身旁傍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这幅景象吸引了不少的路人注目。后来关山林终于明白别人看什么了，他站住，把胳肢窝里乌云的手臂松脱出来，他说， 哎，你这像什么样子？咱们两个军人在老百姓面前影响多不好。 乌云申辩说，咱们又没穿军装，有谁知道？ 穿没穿军装有什么关系啊？难道没穿军装咱们就不是军人了？就算光着屁股咱们还是军人吗？ 乌云臊的连忙看了看四周，埋怨地说， 哎呀，你轻点儿，说这种话你就不怕影响不好？ 关山林听完这话笑了， 嘿嘿，我说什么了？我说什么了？我什么都没说嘛。 以后两个人不牵手了。去逛百货公司的时候，关山林给何妈妈买了一顶帽子，一双鞋。关山林说， 武汉这鬼天气啊，干冷干冷的，老人怕冻脚啊。 接下来关山林就开始给小东西大买特买，吃的穿的玩的，看见什么买什么，不管小东西用得着用不着他都买。买完以后他才后悔不迭，说是原先打算把身上的盘缠留下一半给小东西做生活补贴的， 这一买，钱全花光了。 乌云就安慰他说，说他自己有菜金，能变通着换点现钱来养孩子，叫他不用操心。这个时候天已经晚了，他们就往回走，依然是关山林把小东西扛在肩上。走回家才发现小东西尿了他一身，这又惹得关山林哈哈大笑。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贺希平，感谢各位收听。